第66集，许岩转过头，手指动了动，指腹划过沈直的下颚，很慢。最后他扣住沈直的下巴，把他的脸抬起来一点，仔细端详了很久。 你知道吧，我那时候就是看上你这张脸，所以建议你把他养得健康一点，照顾得像样一点。 沈直怔了几秒，他盯住许岩的眼睛，最后不能自制地深吸口气，胸口有什么东西升腾上来，压不住。他忽地握住许岩的手腕，意识到自己根本就不知厌足。许岩给了他零星半点，他反而想要更多，想要许岩多摸摸他的脸，想要许岩不隐晦地说出我担心你，想要许岩在酒醒后也能一直看着他，想要许岩重新爱他。很安静，许岩没有回避沈直的视线，神色仍然不太清醒。沈直的喉结滚动了一下，低头向他靠近，很近了。他看见许岩长长的睫毛，那双眼睛还是蒙蒙的，但也亮。他的唇就要贴上许岩的嘴角。手机铃猝然响起，许岩被吓得一哆嗦，好像回了点神。他别开脸，伸手掏兜，拿出手机。沈直看了眼来电人，雨雪。短短两个字，浇灭所有期望。不留情地砸破幻想，苦味猛地从舌根往上泛，沈直咬了下舌尖，觉得自己才是那个醉了又醒的人，并且醉的时间那么短促，仅仅两分钟而已，都不够他好好珍藏，用来久违的做个美梦。 我去倒热水。 喂， 在干什么呢？我进组一星期了，你知道吗？ 听说了，这不是很快就能再见面了吗？ 他说这话的时候，沈直刚走出去掩上门，隔着门缝听见许岩的嗓音，带着哄人似的安慰意味，和三年前几乎没什么不同，只是给了另一个人。沈直以为自己已经能接受并面对现实，原来不是，原来不能。 你是说下期封面拍摄吗？啊，那确实快了。 对，那岛听说是私人的，里面具体怎么样也不知道，我下星期先过去看看。 是林演的，他以前不让别人在岛上拍照。 原来是林总的呀，难怪没人知道他长什么样，连照片都没有。 没什么特别的，上面有个阳光房，里面种了花，定期会有人过去照料。 种的什么花？我看看有没有能用来布景的。 丁香花。 雨雪好像快睡着了，语调轻的要飘起来，但许岩觉得她更像是陷入了某种回忆里。 只有丁香花。 好，我知道了。累了吧？收工了就早点休息。 好呀。 挂了电话，许岩闭上眼睛。刚刚说拍摄照片的时候，其实他满脑子都是沈直钱包里那两张相片。他好像看见了很久以前的自己，眼睛里有光的，热切，真挚。也看见了过去的沈直，冷漠，无奈。他们面对面站在一起，十分不搭，非常违和，而那个过程曾经持续了整整四年。他一秒都不想再经历那样的感情，所以只能拒沈直于千里。人总要趋利避害的。门被推开，沈直拿着一杯热水进来，见许岩闭着眼，以为他睡着了。他把水杯放在床头，在床边坐下， 用手背贴了贴许岩泛红的脸。看他皱起眉嘟哝一声，沈直有点无理的想，要是许岩一直醉着就好了。 可吗？啊。 许岩慢慢撩起眼皮，半晌很迟钝地应了一声。他手肘撑在床上，支起上半身，微抬着下巴，张嘴。沈直把水杯靠过去，许岩扬起脖子，之前还不觉得，一旦碰到水就好像格外渴起来。他整个人有点急切，往前凑，双唇含住杯沿，喉结上下滑动，嗓子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吞咽声。水杯慢慢翘高，沈直一直看着许岩，伸手帮他擦掉嘴角边溢出来的水。喝完了，许岩舔舔嘴唇，一闭眼又往后栽在床上。 还要不要？ 许岩摇摇头。 洗澡吗？ 许岩又摇摇头。 不，你走吧，我晚一点酒醒了再洗。 他说完就翻了个身，抱着枕头要睡觉了。沈直看了他一会儿，想摸摸他的头发，但最终还是没有。他给许岩盖上薄被，起身走到门边，关掉灯，带上门。路过客厅的时候，沈直侧头看着那张沙发，陷入沉思。全新的一天，八点，工作日闹钟准时响起。许岩脑袋猛一抽抽，皱着眉嘶了声。他摸起手机关了铃，两片眼皮简直像粘在一起，睁不开。床头柜上放着杯水，许岩嗓子干得快冒烟了，伸手拿起来喝。喝到一半，他低头看着水杯，杂乱的记忆慢慢拼凑起来。许年跟叶轩回去后，自己蹲在楼下，回家还吐了，接了个雨雪的电话，后来就睡了。好像还缺了什么来着，没空再想。十点多有拍摄，他艰难地爬起来，扒掉上衣去洗漱。刷完牙洗完脸，许岩想了想，决定先煮个粥再来洗澡。他出了洗手间，开房门，同时听见厨房里传来水声，一瞬间还以为自己昨晚没关水龙头。但不对，许岩扭头看着客厅茶几上的笔记本电脑和旁边的一叠资料，以及沙发上的西服外套。外套、钱包、照片，想起来了。许岩搓搓脸，潜意识真挺可怕的，大脑竟然直接屏蔽了昨晚有关沈直的记忆。沈直洗完手走出厨房，就看见许岩光着上半身站在房门口，低头揉脸，以为他是宿醉后头疼。沈直立刻走过去，拉下他的手腕，捏着许岩的后颈，把他的头抬起来一点。 怎么了？不舒服？ 不是，没睡醒而已。 饿了吗？我煮了粥。 许岩就抬眼看他，不知道这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金贵大少爷什么时候学会下厨了。 什么粥？瘦肉青菜粥。 许岩没说话，往餐桌走。沈直站在他身后，看着他的背。 衣服不先穿上吗？ 沈律师给我讲讲哪条法律规定在家必须要穿衣服。 他的语气懒散随意，沈直莫名笑了一下。 没有。